唱着一首老情歌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。当时光飞逝，已不知秋冬，这是我唯一的线索。

天空中，我以为你真的懂，慌的慌的沉的灰的怀疑的彩虹，我走了给你天空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

心假意，不必在意，因为偶尔也甜蜜。 还是打算赖着你， 走，紧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来